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空手打劫遇坎坷，礼貌询问惹忐忑，王姓之人引猜想，矢口否认所为何。各位看官，今儿咱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在平常生活当中，当我们遇见了那些素未认识的人，素未相识之人，除了他们的自我介绍以及旁人的二次补充之外，这个言行举止到衣食住行几乎啊都会成为我们判断那个人的标准之一。可是呢，事有例外，于是乎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展开了。 您买东西？ 啊，不买东西。 啊，找工作？ 不找工作。 问路啊？ 不问路。 出去。什么都不干，跑我们这捣鼓什么呀？ 好，我没说什么都不干呢。 那您？ 我不买东西。 那你是？ 我也不找工作。 干嘛的？ 我也不问路。 我问您干嘛？ 打劫。 好嘞。啊，什么 打劫？ 打劫不是您可别把我杀了啊！ 把你杀了干什么？赶紧找钱！ 不是 我杀了你吗？ 就是我怕您这都，我怕您 不用担心 啊！ 我杀不了你。 为什么呀？ 我没带刀子。 哦，没带。 空手来的，空手打劫。快找吧，找钱，快去，赶紧的。 说家伙，我没带刀，你搁我这儿，你这瞎捣啥乱呢？ 呵， 太不专业了，看看啊！我告诉你，你还别拦着道，抓你信吗？ 什么？ 我抓你？ 抓我呀？ 我先立马，我就找人逮你去。 逮我呀？ 哎，我们这还200多伙计呢。 那算了，不乐意打被打劫，那就拉倒呗。再见。别送了啊！再见。 慢走啊你。哎，不对呀、啊，他不是打劫的，不是这不对这事儿。等会儿的。这个打劫的人很有个性，他这很有礼貌，你这什么意思？这是，哎，怎么进周掌柜那儿了？ 周掌柜你好， 啊，您好，您是？ 我姓王。 哦， 您可以叫我小王。 小王。 你可以叫我王公子。 王公子。 王先生。 王先生。 王都行，反正 就叫你小王吧。啊， 没有八，小王。小王。 啊，小王。哎，不是小王。 这个。 您有何贵干呢？ 我呀，就是想问问您，就是能不能那个借我几两银子。 有。 然后我不还给你。 嗯。 我就愣拿，可以不可以呀？ 您说的真够，那叫强，你知道吗？ 那可以，愿意让我强几两银子吗？ 哦，你看我嘴型啊，你有病吗？你神经病！我告诉你， 幽默 上哪儿都会哪儿，我瞪着呢，我小子，你别跑！ 哎呀，不要打嘛！哎呀，君 子别跑！别跑！ 吴掌柜，拦着点！ 二位，快！ 不是， 算了， 他要打抢劫。我不， 周掌柜， 你瞅他去哪儿？他上铁匠炉 子。等会儿，周掌柜， 我弄死他！我 周掌柜，这人啊有神经病， 啊， 这人有毛病。 我看出来他有毛病了。 哎，你不是，我跟你说，你打完他之后，我告诉你，弄不好你自个儿惹麻烦，对不对？ 他抢我，我这 你给你回头你弄一轻微伤，对不对？怎么办？啊，逮你几天，你受了受不了？ 不是这样了，这搁这瞎捣乱呢。 我瞎捣乱是他瞎捣乱， 不是 你这啊？ 他有病，别理他。 怎么？你怎么知道他有病啊？ 刚才上我那儿去了， 也这一套， 告诉说要抢劫 啊！ 我说我给你找钱吧，他说他没带刀，我说那你跟我这吹啥呀？ 那依着您得带刀去。 他客气半天，他走了。 还不是？那这可能真是有病。 这人反而 请走吧，请走 吧，真的。哎，走吧， 快去！ 我们也不曝光了，走吧。 你要是缺馒头，你说吧。 啊，赶紧！ 您等会儿， 你回来 啊！ 给你拿四文钱，走吧。 啊，好，这就算打劫成功了。啊不，可是我不要你给我的 啊！ 我要打劫，打劫，懂吗？打劫不要施舍， 明白，这就算您劫走了，好吧？ 哎呀， 您走， 这让你给劫了！ 哎呀，我天哪，要命了！我这 人劫了， 快来，快走吧！ 哎呀， 不跑吧，哪儿跑？报官了，快走！ 哦，如此说来，那确之不公。 哎呀，恕在下不送，快走吧！ 哎呀妈，真烦人啊！不，这位啥情况啊？ 这，哎，回吧。哟。说空手打劫不说，还怎么先问问对方同不同意？这样的操作，你甭说当事人看不明白了，到这儿估计您各位旁观者也不甚明了，是吧？没关系，咱接着往下看。 我说周掌柜， 吴掌柜， 周掌柜在啊 啊， 哎，那个，我跟您聊聊天哈。 您那儿您店里不忙啊？ 可不忙吗？这两天也冷，生意也冷清，没什么事儿。 那您说吧，说。 啊。 这个 县长来了吗？ 最近呢，这个捕头啊都放假了，我只好是微服私访啊，这是一个秘密的事儿啊，我是楼知县，咱微服私访这个事儿啊，不要让大家知道，好不好？ 是，这您就声就不小了， 好不好？那么秘密的啊，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您恐怕得是楼知县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哎呀， 就我可能刚才是 你们俩，你是姓吴吧？啊 啊， 你是姓周哈？ 是 啊。说一说，这个我找你们有点事儿啊。 您说吧。 不是，你们最近发没发生点什么特殊的情况？ 别 给我讲讲啊！ 这个耳朵受不了啊。 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想想啊。 那老吴，你说吧，这咱昨儿那事儿，咱说说呗。 啊，这是那个楼知县呀，他有这么个事儿。前两天我们俩都碰上打劫的了。 啊？哦， 打劫？ 那对了，那就对上了， 啊、 对上了。上衙门认个人去。 认什么人啊？ 今天早晨有人啊上门自首了。 自首、 啊？说昨天打劫你们的店铺了。 啊，是 啊，跟我认人去吧。 哎，那一会儿我去，您投了，我们把店里安排一下就过去啊。 啊，好， 您慢点啊。 对，这个 别摔了啊。 好， 再见。 这自首的人呢， 啊， 弄一辆豪华大马车上那我们自首去了。 哦， 然后呢，这个抢劫之物啊，说半天，说不对啊，你们这个 抢了你们多少钱啊？ 4文。 那不对呀、啊。 我们给的4文。 那不对不对不对。这跟他说的对不上啊。有空去一趟衙门吧。 哎，行了，您回去、啊、这事儿您让捕头办就完了。好的， 都放假了， 你这个身体都这样了还出来。 我身体底气很足啊。 你这耳朵不好吧？ 底气很足的，我这耳朵没事儿，当年好着呢，自个儿捅娄了的。 我就知道知道、 知道这事儿哈。 哎， 都传遍了是吧？ 对对对， 当时噗捅的。 对， 记得哈。 啊， 好好，那我走了。 走吧。 哎，都闹腾了。 咱们最近这两天怎么了？这个县在他的管辖之下，恐怕要够呛了。 哎 呀，不是，您说这什么人？他空手打劫，然后主动自首，怎么刚才听娄知县的意思，还豪华大马车就去了？ 哎、我跟你说呀， 啊， 我觉得呀，这不定是哪家的公子哥呀。 哦。 吃饱了撑着了， 闲的 撑胡子了，可能有点哎积食了可能。 哎，你别等会儿 啊， 他说他姓什么来着？ 不说姓王吗？姓王。 对， 是他吧？ 对对对对对， 是他吧？ 这得是王曼成的公子吧？ 王曼成他儿子 是不是？ 对吧？ 好家伙， 哎呀，嗯，也还真没准是的。 你说 你琢磨， 但是好长时间没他们爷俩信儿了， 可不好长时间了吗？ 啊 啊，好长时间听不着他的信儿了。 是，这怎么出来之后好？这太不靠谱了，这个 神经病了！ 哎呀，我天！ 让哪个姑娘给刺激着了？ 不，但是这样，那个就是你们家生意，以前的王员外是不是挺照顾？ 照顾， 反正我们家是。那你说真要是他那傻儿子再出来干什么混蛋事儿，你说咱过去给点炮喽，对不起人家老员外吧。 嗯 啊， 对不起。 那你说咱认识不认呢？ 咱这样得了 啊。 嗯，咱不能指认王公子。 那怎么办呢？ 他是空手打劫，他也没打劫成、 啊、 对不对？ 对对呀、啊、 临走咱给了4文，那也不能算。 那就是啊， 万一你这以后这王公子要真是进了大牢，咱们可就没法跟人家王员外见面了。 对呀、啊，是我说也这意思呢嘛。 咱俩呀、啊，衙门走一趟， 那咱就不认， 不是不能认。 走，到了，你先进， 我先进场。 哎， 好、 啊， 你们两个来了。 哎，娄知县 ， 娄知县， 先到。 咱们是这个拿书信交流吧？我 写字得了。 太， 啊，书信交流多慢啊！这么交流快， 这费耳朵。这个 呀、啊，习惯就好了啊。 您习惯了吗？ 我还行，我听我自己的声啊，我觉得，似有似无的。 我们也是 啊， 我们这这吞的。 去，先到牢房看看。 哎， 是不是他？ 什么老吴啊？ 哎， 你说咱俩也没被打劫， 没被打劫，看什么呀？ 过来干啥来了？ 没什么可看的了。 你认识那姓王的 吗？没被打劫 啊？没有啊。 我不认识那姓王的呀。 不认识，不认识。 我上午去了，说的不一样了的吗？ 您听差了吧，恒氏？您这个耳朵呀不好，您听我们说的是什么？ 打劫呀、啊？ 我们说不是打劫， 我们说的是。哎， 买鞋去了？ 哪买鞋？ 啊、 哦， 哎，啊、哦，不一样啊、哦哎，是买鞋去了。 对对对、 哦，那可能我听错了。 嗯， 回去吧。 哎，哎呦，虎子 啊， 刚才咱俩在牢里头这通喊，人家王公子听见没听见？ 我觉得他得听见，他要是再听不见的话，他这耳朵也有问题了。 对， 对吧？ 脑子不太好，耳朵应该没事。 那你瞧，你这个折定的，这是。 对，那就行了。你说咱们这个啊，等那王公子没事了，这一释放，他不得感谢咱们？ 他一感谢咱们，他爸爸再一激动 啊，你说，嘿， 哎， 咱今年的这收成可就有了， 就拿下了。 回， 走。 哎，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现如今这事儿的反常之处在两位掌柜那里倒是啊幻化成了以后的某种便利。可但是事情果真如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吗？又或者说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吗？您接着往下听。哎，老周，不是， 这个二位。 哎，怎么又来了？ 二位， 哎， 你们太不像话了！ 怎么了？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啊！周掌柜的、吴掌柜的， 我 爸爸平时待你们不薄啊，你们怎么不实话实说呀？啊，我是不是到你们这儿打劫来了呀？你们怎么说不认识我？怎么说没这事儿呢？我在衙门大牢里边待半天，我就被赶出来了，这像话吗？这干的都是人事儿吗？ 老吴，咱们还没好， 还是这脑子呀还是有问题的。 那怎么哄着吧？ 想想，下回怎么再让我进监狱啊？快点啊！ 哦，您还要抢劫入狱？ 策划一下啊！ 我跟你说啊，下回啊， 啊， 哎，咱告诉他们， 咱别告诉他，真弄不好怎么办呢？我说您好好想，这不是什么好事， 这可不是好事啊！ 对对对， 没有天天盼着这个的。 就是人你爸爸的人多， 你爸爸的人多劝 呀、 啊， 什么劝什么呀？劝什么劝？劝什么劝？ 别 什么我爸爸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不是您呐，您 什么我 年最轻，年最轻，你这个想清楚了再办事。 谁呀？说谁呢？什么呀？你们看这 外人 在衙门里嚷半天什么？ 哎呦，我说那窝了怎么那么吵啊？这谁呀？这是 王婆婆吗？ 哎呦，你好， 我是周掌柜， 我先躲打 王婆。 那个 站住！ 哎， 我逮的就是你。 不是 你给我站住！ 不，干嘛？你老太太，你干嘛呢？老太太，婆，你别这样，干嘛？哎，二婆，帮我拦着点， 王婆，我说老吴，拦点。那什么，你们不知道，王婆，你别去消消怒气，消消怒气。你听我和老吴跟你说啊，这王公子啊，他病了，可能是， 病了 啊。昨天他什么都没拿，上我们这儿徒手抢劫来了。后了他这我们给四文银子，然后他第二天他去那个衙门，他去自首去了，就开着你们那豪华大马车。好家伙，我们就一听这孩子就病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回去好好治病，这是真的，你明白了吗？ 嗯 啊， 哎呀，这他是谁？王公子 啊，那不就是王曼城的大公子吗？ 我这，哎呦，我说 啊， 那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了？谁像他抢，什么都不带，抢钱给四文，完了驾着豪华大马车，那不就是这公子病才干这事？谁疯了没事干这？ 他是一个泼皮， 他 啊， 不是，不那怎么就是？哎，那您给我们细说说，我们懵了。 哎呦，他呀，他可不是我这个的。他就是一泼皮无赖，天天的吃喝嫖赌的，不干正事儿的。你们能拿他当公子？ 不是王半城那儿子， 啊， 不，那他怎么了呢？这小子怎么回事啊？ 哎呦，他跟我进货着呢，你知道吗？之前跟我见，你知道吗？就吹什么跟我这说什么这投资项目吧，那挣钱的道吧，说一大堆 啊。 哎呀，我呢这也是信了，你知道吗？他呀，他骗了我。骗了我100两银子呢，我找他要的时候呢，他告诉钱都花了，你这玩意儿呢？ 不是这您当着这么多人，您提这事儿？ 别，这 不是 好事儿，别。然后呢？ 然后我就给花光了， 100两你花光了？ 他还说呢，他给花光了。 我说你小子你也较揍了你。 这怎么说话呢？ 那么个老太婆的钱你也能骗？ 哎，我们老太婆天都骗， 就怪你们俩。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姓周的跟这姓吴的，就你们俩。你昨儿要承认我打劫未遂，今天我不就在衙门里边了吗？我就在牢里边了吗？他王婆还能找得着我吗？就怪你们，你们知道吗？ 嗯， 真是的，我这精心策划的呀，我眼瞅着要拖不过去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弄个打劫的名声，又没劫着钱，这叫打劫未遂。打劫未遂不判重刑，但起码能在这个衙门里边待几天，是不是？待这几天我又有饭吃了，我又有地儿住了，我还能躲开王婆的，多好的事儿！你们俩就不说实话，让我给放出来。哎呀，我告诉你们，这个打劫未遂比骗人钱财那判的轻多了。现在这一切都落空了，你说这…… 哎，你别着别哭，你回头你看那是谁？ 哦，我都听见了。 哎呀，你瞅这事儿闹的，像不像几个人自说自话围着一圈不停的转悠啊？如果没有这外来因素王婆加入啊，指不定这圈他们仨能绕什么时候呢。所以说啊，反常就是反常，要从其中生拉硬拽，非得给自己绕点什么好来，最后啊也不过就是大势所望。正所谓误会丛生有原因，各种缘由品一品，竹篮打水一场空，及时止损最要紧。